各位听众， 全宇宙仅此一家。 时光里的印记，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光影中的传奇，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点亮银幕，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洞见人生。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人生如梦， 影视非常道。 这一次，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来到今天影视非常道，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是2022年1月9号，腊月初七。有一句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过了明天啊，恐怕大多数人就越来越能感受到春节来临的气息了。没错，这扳着手指头一算，距离虎年春节还有22天。不过咱们要把假期算准确的话呢，应该说啊还有21天，因为到1月31号，今年是没有了大年三十啊，有29，从29开始咱们就放假了，所以呢20天出头啊又迎来春节假期了。不过按照影视非常道的日期计算方法呢，咱们得这么说啊，就是贺岁档已经过去了，这个春节档呢即将到来。这数一数日子过得真是飞快啊，因为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我跟贺林啊，在12月份的时候还正说贺岁档遥望春节档呢，这一眨眼就快到跟前了。不知道大家上个月啊，是否都看到了自己喜欢的电影啊？甭管是这院线的呀，还是您啊其他的方式看到的一些影视作品，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2022年的贺岁档期里面啊，还是有那么几个叫做票房爆款吧。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就这么说啊，有票房这个比较好的，有口碑黑马的，也有这个叫头部影片啊，引得大家关注的。除了贺岁档，那春节档呢，其实大家关注的更多啊。为什么？春节档大家有假期呀。就拿我们节目一位老朋友小齐的话来说啊，每年春节的时候，尤其大年初一啊，一口气看好多部电影，让人家累得不行。他开玩笑说，如果这个春节档啊，就大年初一只留一部电影的话，那就好了，轻松了啊，看完就解放了。咱们言归正传啊，刚才说这个春节档即将到来，2022年的春节档呢，我跟贺林在节目里面说的时候还说了，说这个电影啊，每年都比上一年都要多啊，显得这个档期里面就非常拥挤。他们用一个字叫堵啊！还记得上回说的时候啊，就说这个春节档里面有多少部影片呢？上次说那个数字的时候是动态的啊，上次说的时候是有10多部，具体是多少呢？14-15部吧。反正我记得当时说，跟往年相比呢，叫没有爆款电影的续集是吧？但是从类型上呢，就是喜剧剧情啊，还有动画，老三样。你还记得我们提到说，有些机构呢就爱排这个啊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啊，叫头部影片啊、中部还有这个尾部啊，那肯定会有朋友记得我们当时说的时候，说那个有3部电影啊组成第一梯队最受关注，这个想看值、想看热度都很高，哪三部呢？那排名不分先后啊，《奇迹》、《四海》、《超能一家人》，对吧？当时还说了叫含腾量比较高，为什么？沈腾2部，这是当时这么说啊，幸亏啊，幸亏。那次节目我们也留了一后手，我们说在春节档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个动态变化非常的多啊，就是说有些影片呢它可能早早定档了，但是呢它有可能会调整档期，有的影片呢没说，哎，突然就空降了，这也有可能。哎，当时我们正说着呢，就有很多专业人士啊分析了一下，说定档比较早的有可能会变化多啊，你比如说像《樱桃小丸子奇幻笔记》是1月29号，2021年啊1月29号就定档的，还有一个《侏罗纪大乐园》，这个我怎么没听说过？是7月19号定档的，然后《戏如人生》是9月14号定档的，所以当时还有说话比较直的朋友就说啊，这个很早就宣布啊定档春节档的，一般呢都是在刷存在感、关注度啊，就算是临时哎撤档了、调整档期了， 哎，这个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了，我们这只是说一家之言啊。那可是呢，后来呢，就有人专门啊，这个对号入座，就发现，哎，有几部电影，这个发了预告以后，就是发了定档消息以后，很长很长时间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你比如说，《侏罗纪大乐园》刚才说过了啊，然后有一个《唐刀记》，《樱桃小丸子》，还有一个什么来着，《我心飞扬》啊，反正就是在官宣定档之后，基本上呢就很少，甚至就没有再进一步的消息。那这你就不能不让人猜测哈、啊，你很长时间没消息，后来可能就不了了之了。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其实历年的春节档啊，不光是春节档，很多档期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有新人就说了啊，2019年那个春节档离得近嘛，13部影片定档，正式公映的时候几部呢？8部啊，哪几部撤了？那就已经记不全了。反正《动物出击》《江湖喜事》《日不落酒店》，这当时在2019年都是说过的，但是就春节档没有上。那有人就说了，你啰里啰嗦说了半天啊，其实你要说的那个我们早就知道了啊，前几天已经有陆续的电影宣布撤档调整档期了，哪两部呢？超能一家人和樱桃小丸子。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2022年每周六周日下午2点，寻常或非常，咱们有片儿共赏。 先说撤档第一部，1月5号周三晚上，沈腾、艾伦主演的开心麻花春节档电影《超能一家人》，官方微博发了一致歉信，宣布正式撤档。这件信里面是这么写的，由于后期制作工作量巨大，虽经努力但已然无法按期完成所有制作工作，只能遗憾地取消原定于2022年2月公映安排，感谢观众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择日再见。你看啊，不是说只撤大年初一啊，不是换了一天，是整个2月份的公映安排撤销了，也就是说最早也得3月以后的事儿了。那不能不说超能一家人撤档是个重磅消息，因为在这之前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它是2022年这个春节档里面被认为头部影片里面，而且是头部里面比较靠前位置的电影。这部电影呢背后是开心麻花这四个字，金字招牌啊，有艾伦啊，更有沈腾，这一下就有了更多的保证。这样一个奇幻喜剧电影，它也是开心麻花的导演宋阳从羞羞的铁拳之后啊再一次执导的开心麻花作品。而且据说这个电影是开心麻花史上制作投入最大、难度最高的一部，在拍摄周期和这个规模上都用了四个字叫前所未有。说是宋阳带这个剧组啊跨国拍摄啊，一共去了6个地方，俄罗斯拍摄占了50%，这个数据里面写啊有超过1700个特效镜头啊，这是开心麻花在电影制作水准上的一个升级。那在宣传期的时候，这个幕后班底都给介绍了一下，说电影集结了像《误杀》和《一念无名》的摄影指导张颖，《猛甲》和《极魂》的美术指导黄美清，《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的动作指导武刚，还特别邀请了一个视效总监，是谁呢？参与过《蚁人》《黑豹》《饥饿游戏》等等特效大片的江战啊，担任他们的视效总监。而且关注这个电影、关注这个事儿的朋友，可能还会发现很多蛛丝马迹啊。比如说，沈腾这回宣传的时候说，跟俄罗斯呢是再续不解之缘啊。再续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呢？就是综艺节目里面他曾经秀过他的俄语啊。然后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那个《神笔马良》里面就假装到俄罗斯留学嘛。这次呢是真的去俄罗斯拍了，而那海报大家也看到了，沈腾那个造型啊，那个形象是叫异域风情俄罗斯沈腾啊，那个让大家可能比较好奇。所以种种这个宣传点呢，反正让大多数人感觉到他可能是春节档的一个叫头部选手也好，种子选手也好啊，反正是特别受关注。那这个超能一家人，这个开心麻花电影到底他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虽然他撤档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了解一下。 欢迎来到感谢机构，我是市长，叫阿德基金构。 你们家什么情况？ 飞天、大力不死。 爸，你要干嘛呀？ 隐身。 谁呀？ 这叫会隐身吗？你这叫你以为你会隐身。 出发。 那你会什么？ 我是正常人。 哎，这就是已经撤档的春节档电影《超能一家人》。这部电影是艾伦、沈腾两位主角。讲了什么事儿呢？根据他的预告片，根据他的梗概介绍啊，故事说的是已经离家出走很多年的一个男主人公，艾伦演的郑钱，姓郑名钱的一小伙子啊。他呢在外头也没闲着，人家在离开家乡那么多年里面，人家开发了一款理财神器 APP。带着这个 APP 呢，他回到了家乡喀西契克去参加爷爷的葬礼。这一听就是外国啊。那他回到老家之后呢，就遇到了当地的这个市长，叫契契克夫，这是就是沈腾那俄罗斯造型啊。然后这个坏市长啊，要把他开发那个 APP 据为己有，要抢过去。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姓郑的这一家人啊，突然遭遇到天降陨石，然后呢就获得了超能力，团结起来共同抵抗邪恶的市长契契克夫。哎，这就是超能一家人的故事，有点奇幻科幻的意思，反正喜剧作品有俄罗斯元素。哎，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提一下这部电影，它其实啊就是来源于俄罗斯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这个俄语啊，我看起来就是这个字母都倒过来啊，反正翻译成汉语叫《超能力家庭》。哎，有这么一部俄罗斯作品，2016年的啊，是一部喜剧电影。我没有看过，但是呢，它有这个故事梗概，我们听一听，跟刚才的《超能一家人》有多少联系啊？这个俄罗斯电影《超能力家庭》说的是，每个人都有关于超能力的梦想。俄罗斯的一个普通家庭就突然获得了非凡的力量，并且成为了超能力者。比如说家里边祖父啊，爷爷成为了不死者，父亲呢可以传送，儿子可以跟动物对话，小女儿是大力士，大女儿呢可以隐形。哎呀，这简直完美家庭啊。这个家里的突然变化的原因啊，就是陨石坠落到了地球上，就是这个馅饼砸中了他们了啊。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只有当所有的家庭成员聚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发挥超能力。那在原来这个俄罗斯这个故事里面啊，得到上天赐予的这特殊礼物之后呢，这超级英雄的家庭成员们决定要干嘛呢？要去打劫啊！但是喜剧作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结局啊，一定不会超出您的预料之外。反正我是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在看到这个超能一家人宣传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情。看过这部电影的可以发言啊，还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啊。还是那句话，虽然超能一家人已经撤档了，但是这个关于话题嘛，大家还是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说到这里啊，其实想起来之前的一个话题，就是2022年春节档里面本来是有两部开心麻花电影的，除了这个超能一家人，我们刚才是不是没提啊？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叫《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是闫飞、彭大魔监制，邢文雄编剧指导的，讲的是一个演员误打误撞成为真杀手的故事。那就是说本来在春节档里面有两部起码是开心麻花演员出演的电影，但是现在只剩一部了。那还有就是我们说那个含腾量比较高，还记得这句话啊，说的是沈腾在春节档里面本来有两部，除了超能以外还有一部是什么呢？就是韩寒的四海。这下呢这个含腾量也下来了啊。那具体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包括我们多次提到的四海，具体的内容呢我们稍后再说。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腾格尔、艾伦和沈腾唱的这首歌，叫热爱105度的你。这就是本来要出现在春节档的超能一家人的推广曲。所以当时这歌出来的时候，他们还说了一个词儿，腾格尔、艾伦和沈腾嘛，他们叫腾腾爱爱。 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在喀西契克市真正只手遮天的契契克夫市长。 Super Idol 的笑容透明你的天，8月15的阳光透明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晨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也 到后悔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 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沈腾、艾伦和腾格尔一块为已经撤档的春节档电影《超能一家人》唱的推广曲《热爱105度的你》。当然人家唱的时候并不知道这要撤档啊。这部一撤档之后呢，就是原来说两部麻花电影嘛，这个就卷起来，现在卷不起来了啊，只有一部了。当然他撤档之后什么时候再定档，什么时候还会有新消息，我们持续关注，拭目以待。那其实说这个春节档啊，这个来来回回的变化呢也正常，因为春节档期呢确实啊一年当中竞争力度太大了，而且比较集中的发力，比较集中的那个时间压缩到一定的程度，它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残酷和激烈。说实话一年呢重要的档期，或者说更加重要的档期吧，就这么几个。就不说远的，你看随着这个元旦小长假结束之后，就是在上一周嘛，咱们2022年的等于第一个档期就有了结果了。当时这个猫眼的专业版数据是说，元旦档期呢国内电影一共是10亿多一点的票房，低于2018年2021年这两年的同期，位列历史第三。那这次元旦假期里面大概是七部电影吧，像穿越寒冬拥抱你，反贪风暴第五那个最终章，还有那个礼貌半太子啊，这三部呢是元旦档期票房的前三名。但是有专业人士就分析了说，元旦档期的票房就是今年这个元旦档啊能够在影史上排第三，和电影院的票价调整是有关系的。其实呢按照专家的话来讲啊，就是元旦档期今年的元旦档不算是特别好，因为刚才说的几部电影的口碑质量都有问题，从整体观影的这个反馈呢能够感觉出来。不过后来经过专家一对比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元旦档期它和春节档期和贺岁档期它不是一个意义上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孙家山就说，元旦档期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电影产业档期，中国电影产业所说的档期是春节档、暑期档啊，还有这几年逐渐稳定下来的国庆档。那元旦档的表现有起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哎，那么对比来看呢，有人就说啊，也许这个春节档期就比较不错了，因为咱们防疫政策的关系嘛，所以很多人呢把这个过去啊旅游的这个习惯、旅游的消费呢可能会啊转移到这个电影院里。所以这两年我们看得出来，电影院在春节假期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假期里面，它这个收益呢相对啊平时还算是不错。而且还看到一个分析啊，说根据这个全球的电影市场月度票房走势，他们发现中国电影市场呢存在明显的档期效应。三个高峰就是二月的春节档、五月的五一档，还有十月的国庆档。那2021年呢，这个假日的档期票房贡献率是接近70%啊。那一看这些电影的名字，年度票房排名前10的电影，基本都是有这些重要档期啊作为这个依托的。比如说 长津湖国庆档，你好李焕英和唐人街探案三都是春节档，然后送你一朵小红花是在2021年的元旦档，对吧？然后悬崖之上是五一档期。那接着刚才说，2022年的元旦档已经结束了，那么一年当中最最重要的春节档就要来了。那现在看啊，撤了两部之后，那这么一算的话，大概有11-12部啊，在大年初一会上。那目前能看到的关注度比较高的，是《奇迹四海》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还有《狙击手》。要说还会不会有变数呢？当然，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刚刚说过的是第一个撤出春节档的《超能一家人》，那么接下来还有一部《樱桃小丸子奇幻笔记》啊。那还是这样吧，我们先来听听这些天传播度比较高的啊，刘德华、易烊千玺合作的电影《奇迹》的宣传主题曲，还是《笨小孩》。下半时段接着说变化中的春节档。 我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10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拍一拍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哎呦，望着胸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哎呦，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

那后来呢，导演徐小璐也已经确认了这个消息，说电影还在紧张的制作当中。那么这部电影呢，就正式退出了春节档竞争大军当中的动画行列啊。这个春节档上映的动画电影呢，其实每年呢还是有这个惯例，有这个传统的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春节档，就是2022年春节档动画电影目前还在档期当中的啊，有《熊出没》《重返地球》《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小虎墩大英雄》，还有一部《我是霸王龙》。那么在这些动画电影当中，如果樱桃小丸子不退出的话，它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啊。它叫《樱桃小丸子奇幻笔记》，的确像大家所想象那样，它是改编自漫画《樱桃小丸子》。那么它是由著名导演徐小璐和日本原著团队合作打造的，而且呢，当时说《樱桃小丸子》呢是首次以 3D 的形象登陆电影大银幕。但是关于这部电影内容的介绍呢，就一句话啊，就是在这部作品里面，小丸子将从日常生活飞跃到充满幻想的新世界里。关于樱桃小丸子啊，可能还有更多的观众有这个情节，因为如果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它就是一个超级 IP 嘛。那不用说别的，就说这个原作漫画呢，它就创下过很多个记录，它的单行本的累计发行量超过据说是3200万本啊，但是它的同名的这个电视动画啊，集数也超过了1100集。据说是连续20年啊，高居日本动画收视率的前三位。那虽然2018年原作者已经去世，而同年呢这部漫画已经完结了，但是樱桃小丸子这个形象、这个故事还是有着它的影响力。哇！ 哦，小丸子，你回来了。 明天我要大便当哦，你没有忘记吧？ 没有，我怎么会忘记呢？ 妈，我的便当里面你一定要记得帮我放炸鸡哦。 炸鸡是吧？好好好。 还有饭要帮我捏成饭团，里面要放梅子还有柴鱼哦。 梅子跟柴鱼是吗？我知道了， 我回来了。 我想很多人，尤其是女性观众，跟这个樱桃小丸子一起成长起来的人，他都会想到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年代，就是作者是以自己童年生活，大概是上世纪70年代作为一个蓝本，所以能够看到有关于他童年的亲情、友情、生活琐碎的片段啊，有笑有泪的很多故事，这样的一种怀旧的色彩，在樱桃小丸子的故事里，在他的世界里流淌。那我们说回刚刚撤出春节档的《樱桃小丸子奇幻笔记》，这是徐小璐导演和日本原著团队啊一起打造的一个中日合作的版本。那么在这之前呢，《樱桃小丸子》其实这个电影版啊，他们那边叫剧场版啊，虽然那个电视动画呢已经有1000多集，但是呢，这个电影版的《樱桃小丸子》啊，一共只有3部。第一部是1990年的《友情岁月》，第二部是1992年的《我喜欢的歌》，第三部离我们现在就比较近了，2015年《樱桃小丸子：来自意大利的少年》。那这部电影呢，在2016年还在中国内地上映过，但算一算，它跟前面的那一部相隔已经2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么算的话，这一部呢离上一部是比较近的，但是呢，就跟我们上半时段说的那样，它定档啊，就是它计划在这个春节档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是在2021年的1月份啊，它已经就说了自己要在2022年的春节档上，是不是就应了人家分析的那句话呢？你定的越早，这变数可能就越大。那我们还是祝他好运吧啊！不过就算是没有这一部呢，啊，很多女孩子的记忆当中，小丸子依然如故。我吧虽然没有看过那么多，但是我知道这首歌。 偷鸭子数没背完回家，人人多少都有些坏习惯，今天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信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伤心里真正好，噼噼啪啦糊涂哗啦，铅笔找不到，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上课又迟到，呼呼妈妈呼呼哈哈，做事不能一团糟，伤心里真正好，噼噼啪啦糊涂哗啦，这一次会更好，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人人笑自己高，呼呼妈妈呼呼哈哈，零食包不到佛脚，抠牙齿数没背完回家，人人多少都有些坏习惯，今天 天这样明天一样怎么办，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细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伤心里正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天地找不到，叮叮锵锵叮叮锵锵，上课又迟到，哭妈妈呼呼哈哈，做事不能一团糟。伤心里正站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叮叮锵锵叮叮锵锵，能笑自己高，哭妈妈呼呼哈哈，明是拔不到佛脚。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不怕跌倒，细心最重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伤心里真假好，哒哒哒啦滴啦，滴滴啪啦呼噜哗啦，铅笔找不到，都知道，呼妈妈呼呼哈哈，做事不能一团糟。伤心里真正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叮叮锵锵叮叮锵锵，跟小子去搞，呼妈妈呼呼哈哈，临时拔不到佛脚。伤心里真正好，噼里啪啦呼噜哗啦，这一次会更好，叮叮锵锵叮叮锵锵，跟小子去搞，呼妈妈呼呼哈哈，临时拔不到佛脚。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就是范晓萱1996年的音乐专辑，也是她最著名的专辑之一《小魔女的魔法书》里面收录的《樱桃小丸子》中文主题曲《稍息立正站好》。那之前呢，我们说的是春节档撤档的又一部啊，是动画电影《樱桃小丸子奇幻笔记》。那么这样一来，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截止到这个时间，有两部撤出春节档的电影了，一部是沈腾的《超能一家人》，一部是《樱桃小丸子》。那么这样一来呢，目前定档在2月1号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就没有那么多了。有哪些呢？我们再来稍微梳理一下：张艺谋导演的《狙击手》，韩寒导演的《四海》，文牧野导演的《奇迹》，开心麻花的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那么还有就是动画电影《我是霸王龙》《熊出没》《重返地球》《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小虎墩大英雄》。那还有一部就是刚才在一开始也说过，后来一直没有太多消息，肖飞导演、任达华主演的《唐刀记》。其实按照我的计划呢，在春节档开始之前，我们会用一段时间啊，会用几期的时间来邀请嘉宾详细跟大家说一说春节档的几部主要的电影。所以呢，我们今天只是走马灯，梳理线索，大概了解一下春节档还留下来的这几部电影。那么先说其中的第一部，就是张艺谋定档在大年初一的《狙击手》。 四海有我在水中，不只是命中刀过。 我的外娘娘在过来说你， 我的， 他们还不晓得娘娘的身份，我们耗不起了。 That's our target. His buddies out there is nah, he ain't leaving. 他是非要把娘娘弄回来。 He's going for it. If anyone comes out of there, you kill him. 之前呢，其实大家都已经听到宣传说啊，这是张艺谋和他的女儿张默联合执导。其实要说啊，他们联合执导这是第一次，但是合作很多回了，比如早的《三枪拍案惊奇》啊，《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包括《归来》，张默都应该是担任过剪辑师这样一个职务。然后在2013年，我们看到张默就是独立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啊，就是《28岁未成年》，就是倪妮和霍建华的那一部，反响呢比较一般。那么这次呢，他和父亲张艺谋合作的这一部《狙击手》，这是一个军事题材，是以抗美援朝战争当中的冷枪冷炮运动作为故事背景的，也是国内首部吧聚焦抗美援朝狙击手的影片。他也是张艺谋导演据说是从影以来啊第一次进军春节档， 所以有人说，如果说没有其他的这个空降大片的情况下，会不会这一部啊就怎么怎么样？当然这就是大家的猜测罢了。那么已知的信息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幕后的班底，编剧陈宇，摄影指导赵小丁，美术指导林木，然后还有就是说张译啊，这是在《一秒钟》和《悬崖之上》这之后啊，跟张艺谋导演的第三次合作了。那刚刚拿到的金像奖最佳男主也是跟张艺谋导演的合作。我们仔细一看呢，就会发现这一次啊，这个张译是作为特别出演啊，在这个名单当中的。在演员里面呢，我看着比较熟悉的名字就是张宇了啊，就是我们知道在《大象席地而坐》啊，《不是药神》啊，还有《风平浪静》当中的主演。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张艺谋导演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啊，他用的大部分都是新演员，没有负担。他还说呢，这部《狙击手》是小切口的角度进入战场，具体的剧情呢，好像有一点透露啊，是说部队有一个五班，这五班的战士呢，就是影片的重点。在冰天雪地当中，敌我狙击手多次的激烈对决，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剧情。而且张艺谋导演还说，涉及到了大量的敌军的敌人的戏份，所以英文比较多。这方面呢，是由女儿张默来把控。 娘娘，我们都在，你撑着，我们带你回去。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定档在大年初一春节档的张艺谋导演的《狙击手》。那除了这部《狙击手》在春节档里面啊，所谓在头部啊这个影片行列当中的，还有一部就是韩寒的《四海》。 小朋友， 年轻人该浪就得浪起来。 不息的身体， 你们还有个车队啊？ 不是饮水。 那我要飞珠江呢？ 那这部《四海》呢，这也是我们多次提到过的韩寒导演的第四部电影。那电影故事呢依然跟车有关，而且呢这回呢摩托车是一个主角。但是预告片呢也是有着一贯的韩寒的风格啊。那故事里呢还是故乡的小岛、漂泊的旅途和繁华的都市。那么这个预告片的背景呢是用的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创作的这首《山雀》，而据说这首歌呢也是作为《四海》的插曲会在电影当中呈现。 相同的命运，爱与疼痛，不觉茫茫道路长，胜过离弦，并肩茫茫人也慌。 好，又是一部春节档的重磅影片，韩寒导演的《四海》。那么刚才说过了，张艺谋导演的《狙击手》，韩寒导演的《四海》，还有一部呢，就是文牧野和易烊千玺合作的《奇迹》。 童童今年六岁半了，那八岁前必须把双手送好。 哥哥，你双手握好了吗？ 好多了，再拖下去，两个麻子，抓紧从枪吧。 那就是没好。 你这样的打工仔我见多了，我劝你现实一点。 你不也打工了吗？ 你这个事情啊，风险太大了，你想清楚了啊。 我必须做，我也必须做成。 这几位是 合伙人。 奇迹这部电影啊，聚焦的是新时代年轻人在深圳创业的故事。那么这部电影里的演员阵容呢是这样的，从他这个排列的顺序来看啊，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田雨、陈哈林、齐溪、龚磊、许君聪、王宁、黄瑶、巩金国主演，田壮壮、王传君特别出演，徐峥、张宇、张志坚、咏梅、杨新明、朱俊麟、贾宏霄、友情出演。那么文牧野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过啊，说大家看到那个奇迹发布的电影海报里，他有一个他们几个人组成的叫奇迹小队，其实就是普普通通平凡的每一个人啊。而文导说啊，深圳这座城市本来就有一种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基因，当每个人都完成了个体的奇迹，就有了城市概念的奇迹，就能让深圳在40年间从一个渔村发展成为今天的样子。那么听到导演的讲述包括这个剧情之后，你就不难理解啊。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听到那首歌，就是易烊千玺和刘德华合作的《笨小孩》啊，《我是笨小孩》来作为这部电影的宣传曲的原因了。 好，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在春节档当中的又一部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过的开心麻花的作品啊。闫飞、彭大魔监制，邢文雄编剧指导，马丽、魏翔领衔主演。 给我解释一下，脑瓜子中弹，你笑什么？ 导演，这是我对角色的一个小设计。我饰演的是一个患有脑血栓的士兵，但我牺牲的同时，那颗子弹刚好打通了我的血栓，有一瞬间我康复了。 这部电影啊，其实也是一个翻拍作品，它是改编自日本的一个喜剧啊，叫《魔幻时刻》。那么其中一个要说的就是这部电影里玛丽跟原来的形象不太一样了，她演了一个女明星叫米兰啊，这个名字听起来特别阳光灿烂啊。另外，影片当中的男主角魏成功，他呢又是一个普通演员啊，心怀着梦想，有一天能够成为大主角。突然呢，他就被这个米兰啊，这个女明星给看上了，要让她出演男一号，这个神秘的杀手。但其实呢，这是一个局中局，戏中戏。不别的不说啊，就是说这个名字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这个也是开心麻花一贯的风格。反正你看他们以前作品的这些名字啊，基本上也都是这个套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是春节档的几部主要的影片，包括我们还没有展开说的那个绵里藏刀啊，现在的名字叫唐刀记，就是任达华和贾冰他们主演的一个电影，也是一个古装电影，而且是玄幻题材的武侠作品。那么这部电影到现在也没有太多的新的消息爆出来，我们也只能等待一下，看在这样一个变幻的春节档期当中啊，变化的春节档期当中会有哪些意外，哪些惊喜。好了，今天的影视非常道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各位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的互动，我是主持人张帆。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带来的这首《山雀》，稍后文艺广播播出的是开心茶馆，我们下周再会。 片刻后生成凭空中成不息的身体，不是饮水，清早眉间白云收，跳跃漫游，晚来拂面薄海风。夏花经你情怀明亮恒温的伴侣，他与你共存，你被对抗相同的命运，爱与疼痛不觉茫茫道路长，生活历险并肩茫茫 买年货抢年货就来北广购物吧。北广购物是咱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货物齐全，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还有低价折扣。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优惠，团购2单以上商品更享92%优惠，团购5单以上更享88%优惠。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名料理哈，叫佛跳墙。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提到这个佛跳墙，相信很多的朋友经常吃，也经常了解。它是被称之为真正的满汉全席的压轴菜，也是很多的星级饭店的啊，真正的点击率非常高的一道名菜了。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是咱们上市企业状元海拳头下的一个产品，就是咱们的佛跳墙。那么很多朋友啊，可能都没吃过佛跳墙。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今天佛跳墙有7大食材。首先第一个食材就是咱们的海参，海参当中啊，里面含有很多的氨基酸呐、海参倒带啊，对咱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今天咱们佛跳墙有。第二个就是咱们整个的一个鲍鱼，这个鲍鱼呢，咱们每一罐是整只的鲍鱼，给大家做到入罐的啊，回家开罐就能看到。今天咱们每一罐有。第三道食材就是咱们非常熟知的，就是这个花椒，今天咱里有。第四大食材就是咱们素鱼翅，咱们每一罐啊都是清晰可见的。第五大食材就是咱们这个鲍螺片，再就是咱们整个里面还有咱们的扇贝肉，包括咱们山珍之一的香菇，7大食材给大家做到一个入罐的。再就是咱们整个的佛跳墙的灵魂，它好吃在哪里，就是因为它这个高汤，咱们所有的这个高汤全部都是猪皮、猪骨、鸡肉，包括猪肘还有鸡爪、牛骨6大食材熬制出来的。整个的汤汁熬出来之后呢，是非常的浓稠，而且整个的汤汁是焦黄焦黄了啊，回去之后整个的汤汁什么味道是非常非常鲜的啊。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佛跳墙啊，很多的菜系都说它是自己的名菜。 对， 实际上呢，据考证呢，它又叫做佛寿全，是福建福州的名菜啊， 对， 属于闽菜系。为什么叫佛跳墙呢？就是它那个香味啊飘出去以后，邻边的这个小和尚啊闻到以后呢， 有一句诗怎么来形容的，周老师，就是弹起魂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形容的就是咱们的佛跳墙。 哎，都把持不住了，跳墙过来想吃这个佛跳墙了哈、就好吃到这种程度。而且刚才呢，王经理也提到了他的选材非常的讲究，而且做工也特别的考究，那口感当然是非常非常的美味了啊。那么如果大家在一些星级饭店吃呢，特别的贵，一般都是按一盅一个人一罐这样走， 得卖到300-400甚至上千都有。今天我们所有的佛跳墙回家直接常温储存啊，全部都是真空形式。咱每一罐多少克呢？是240克，这一大罐，大家想想，在外面吃这一位240克，怎么地？就咱就打100块钱嘛，对不对？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的6大罐，6大位，在外面多少钱？600块钱的价格。今天咱不用啊，相当于给大家打了5折的一个价钱，299块钱给大家带到6大罐。 那这么一打折的话呢，也就是一罐50块钱了。 对呀、但是周老师，你别着急，还没有完呢。很多朋友说我接下来很多的节假日比较多了，我要走亲访友了，或者家里人口多的，对不对？我不够吃怎么办？今天咱们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送6大罐，也就是说升级到12大罐。今天的价格不变，299块钱，和一罐才20多块钱啊！您在外面吃个鱼罐头、肉罐头，200来克，对不对？还得多少钱？30-40块钱。今天咱让大家吃佛跳墙，抱身赤肚，一应俱全的，每一罐240克，回家直接开罐直接吃。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关于这个佛跳墙呢，咱们不必多说啊，美食家爱吃之人对它都非常的了解，能够吃上它真的是不容易啊，因为它太贵了，而且做工也非常的考究哈，太鲜美了。 对， 完全是靠食材自己熬制的那种仙气啊。 对，所以说周老师，这个佛跳墙你吃了一次，我保证你会回扣的。再就是我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我保证所有的原料原产地直供，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咱到家全都是新日系新批次。 对，240克小半斤一罐，给大家一共是12罐，一共是12罐，那么价钱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也就是20来块钱，小半斤一罐啊，而且里边浓浓的那种鲜的汤汁啊，高汤汁加上这个食材，哎呀，真的是香浓无比啊，让你过嘴不忘哈。那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歌，猜装修工种， 来吧。